是秋季照叫人难忘。在那流水蝉鸣的地方，那回不去的扶摇山方向，冷月光依旧寻常却漂亮。故事的脚步沾满世俗泥土，燃尽的蜡烛曾照亮过夜幕，风尘的枯木寻觅轮回的路，却难拨开人间迷雾。故事的脚步听过红尘倾诉，修归成凡夫却得与世无补，不知魂归处，可曾有你标注我心里依旧留着你。 心里